是啊，让我们瞅瞅。苏慧对我说，你不要跟着瞎起哄啊，他爸爸是反革命，难道你爸爸也是？李丽子一下就蔫了，他最怕人家提他爸爸。那天从月亮门窜回我们家后院，我看见七哥正坐着小马扎儿在水池子旁边洗涮他那些画笔。老七二十多了，还没娶媳妇儿。他不急，我妈急呀，托人介绍了一个又一个，都没成。妈说老七的条件太高，挑得花了眼。我说他不就一个破画画的吗，趴在桌子上描啊描啊描啊，十天也画不出一只猫。老七洗得很专心，没想到会有人从月亮门钻过来。我凑过去搭讪说，老七啊，你也来身上了吗？老七看着我一脸莫名其妙，半天说什么身上。我说没来身上，你做布马扎干什么呀？老七说这是我的马扎，我见天做，干你什么事啊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别没事找事儿。突然的老七脸色通红，用笔点着我的脑门说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有没有正经啊？我说我已经正经一天了，现在就不正经了。说着我像鼻涕虫一样爬到老七的背上，勾着他的脖子晃悠。老七说，去去去去去，我今天特别讨厌你。我学着苏慧的腔调说，啊呸。这时妈过来了，妈让老七别理我，说小孩子七八岁讨狗嫌，现在的我正是讨嫌的时候，家里的小狗玛丽见了我掉头就跑，猫黄黄也是听见我的脚步声就钻到床底下。我说妈，我也要来身上。我妈扇了我一脖拐。我承认苏慧年龄比我大，也就大一点儿，但是苏慧已经是大姑娘范儿了。有一天李丽子还没来，苏慧悄悄地解开衣扣让我看她的奶。我看不出什么，苏慧就拉着我的手让我摸，我摸不出所以然。苏伟说，哎，你看看是不是鼓了些呀？我说怕是有点吧。苏慧说，怎么是有点啊，已经很有模样了呢。我说跟我的也差不多呀。苏慧很鄙视地看着我说，你那面面平得像块板儿，没一点气色，我都怀疑啊你是个石女。我问什么是石女啊？苏慧说，石女啊就是永远变不成女人的人。我说这极有可能，我妈老说我是野小子，小子不成还得加个野字儿，把我定死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脑袋顶着一个大中分，跟电影里的汉奸一个德行。是我妈嫌给我梳小辫麻烦，让串胡同的剃头挑子给我剪的。剃头的是走街串巷的河北保底人老郑，老郑属于贴饼子凹小鱼系列，他以当时保底的审美时尚，借助我那几根黄毛，为戏楼胡同打造了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女汉奸。 那天我理完发进家，恰逢老七在前院捡树。老七一见我这模样，差点没乐得背过气去。我不管，是老郑把我捯饬成这样的，又不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我干嘛要难堪啊？哼，穿着花裤子红鞋，留着大中分，我这不伦不类的装扮，在学校里没少受同学们嘲弄。郭老师就是那个瓜子仁，对我不屑一顾，不拿正眼瞧我。哼，谁愿意让他看呢？不看才好呢。这天上学习小组去得有点早，苏慧妈去服装厂交活去了，苏慧拉着我进了她妈妈的屋，神神秘秘的说要给我看样东西。苏慧拉开她妈的衣柜，掏出两个圆圆的布碗，我问这是什么呀，苏慧说是奶罩。啊，奶罩是干嘛用的呀？哎呀，是罩奶用的。奶还用罩吗？东门仓里那头拉磨的驴也用这个呢，是扣在眼睛上的。苏慧说你别露怯了啊。苏慧让我帮着他把那个罩往他胸口上扣，比比划划的照镜子，舍不得拿下来，拍着自己那对微微鼓起的奶说，再尝尝就能用了。我说多累赘呀，夏天热不热呀？苏慧说夏天戴才最好。你妈妈带他吗？当然。李丽子来了，在窗外大喊大叫，苏慧依依不舍地把奶罩放回到柜子里。其实我也很喜欢那个碗一样的东西，它太精致了，上面有绣花，有和皮肤一样光滑的软段，还有优美的弧线。这东西啊，应该是美人使用的，问题是藏在里头不让人看，有点可惜。那时我们刚学了个成语，锦衣夜行，富贵不归乡，如衣锦夜行。我想锦衣内藏大概能跟它化为一类，如果造句把它用在这儿比较合适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月亮儿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上头有两个姐姐，五姐和六姐，她们都已经参加了工作，平日极少回家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姐儿仨是异母同胞，其他哥哥姐姐都是已故的大娘和二娘所生，跟我最铁的七哥就是二娘生的。姐姐们的穿着比妈讲究，比妈摩登。有一回两个都回来了，我要求他们解开衣服让我看看他们的奶罩，两个人一时目瞪口呆，见了鬼一样的看着我，警惕地说你要干什么。我说什么也不干，看看而已啊。一个说你凭什么要看啊？哼，就凭你是我姐。另一个呢喊妈，说我在耍流氓。 他进来拍打着我说，都是跟哪儿学的？怎么越来越坏呀？你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耍流氓我不懂，但我知道流氓不是好人，因为前不久街道在南管公园公审了一个九龙一凤的流氓团伙，我跟着妈去参加了大会，那几个人低着脑袋灰头土脸，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。我不过是想看看缎子质地的布碗，欣赏上头那美丽的绣花，却闹了个流氓下场，很没面子，很沮丧，觉得偌大个家竟寻不到知音，只好过月亮门去找苏慧。月亮门是我探索各种秘密的门，在门那头是个亲切的、撩人的、很有意思的世界。小姑娘之间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说，苏慧是我人体知识的启蒙人，从她那儿我知道了好些原来压根儿不知道甚至是被忽略的身体变化。她告诉我，到了一定年纪，胳肢窝就会长出毛来，以致我对我的胳肢窝一度很关心，我一天数次抬着胳膊观察胳肢窝，结果呢，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妈看了我的奇怪举动，以为我身上长了什么东西，让做饭的墨江老太太带着我到澡堂子去泡。墨江拿个丝瓜瓤子抓着我使劲搓，他把我当成了泡在水池子里的碗，我死活不让他搓胳肢窝，一来怕痒痒，二来要让他搓坏了我永远长不出毛，怎么办啊？那可是一辈子的遗憾。人要看清自己的胳肢窝不是太容易，我怕自己忽略了这个关键的过程，就让李丽子帮我看。李丽子很认真的瞅了半天，说什么也没有。我让他再仔细看，李丽子又看，还是说没有。我有些失望，大概真应了苏慧的话，我是个使女。李丽子看出我的情绪，劝我不要在意，说他爸爸的毛啊是长在胸口上的，又浓又密，小树林儿一样的黑压压一片，将来我的毛长在胸口也未可知。尽管李丽子使劲安慰我，我的思想负担还是很重，担心自己是个另类，与美丽女生苏慧相差太远，有些嫉妒，还有些懊恼，恨铁不成钢。我频繁地穿梭于一号和二号之间，两院之间的这个月亮门本属于不正常，是我的大伯父在袁世凯洪宪年将他打通的。一号那边曾住着袁世凯的管家沈志善，大伯父拥戴袁世凯跟沈家走动很勤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在后院开了这个门。我们家的人除了我以外谁都不喜欢这个门，父亲说这个门不合格局，破了风水。门开了不久，袁世凯就死了，沈家也急速的破败，匆匆搬走。一号院谁住谁倒霉，不是破财就是丢官。后来成了大杂院，住进了20多户各色人等，才相对 消停了。开了月亮门，我们家也没落什么好。我的二姐姐就是通过这个门被沈家少爷勾搭私奔了的。跑了的二姐姐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爸爸为这个事儿伤透了心，用把大锁把门给锁了，一锁就是20年。50年代，街道检查消防把门打开了，开了的锁再锁不上了，父亲也懒得再管。再说我们家也没谁会再通过月亮门私奔了，我还小，离私奔的岁月还差得远。月亮门成了我的专用通道，我的许多喜怒哀乐都来自门的那边。瞅准一个没人的机会，我溜进苏慧妈的屋。苏慧妈坐在床上，就着窗户的光在锁一件粉褂子的扣眼儿。床上还堆着好几件粉褂子，鲜嫩的粉趁着苏慧妈好看的脸，像是香烟盒上的大美人儿。苏慧妈看我进来，朝我点点头，没停下手里的活计，但是脸上却堆出了笑意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在，那淡淡的笑脸就永远不会收敛。这是我和李丽子都喜欢苏慧妈的原因之一。其实苏慧妈对谁都是微笑的，并不是我们哪点特别招她喜欢。窗外树影斑驳，屋里墙上的猫头鹰挂钟滴答滴答地摆，每摆一下猫头鹰的眼睛就动弹一下。我看了一会儿猫头鹰，眼睛随着它的眼睛动，它动一下我动一下，很快我的头就开始发昏，有些站立不稳。我坐在床边上，把视线转向苏慧妈那双细长灵动的手，凑到她跟前儿去看那针脚。对我闲极无聊的举动，苏慧妈仍旧是微笑，出于北京人的礼数，她绝不会轻易说出让我走的话。有一回我在苏慧妈屋里待的时间太长了，为了打发我走，苏慧妈让苏慧到小铺去打酱油。也许人家根本就不缺酱油，支出苏慧自然就支出了我。我果然跟着苏慧一块儿到小铺去了，可是我又跟着苏慧回来了，让苏慧妈好气又好笑。就这她也说不出让我走的话。这会儿苏慧妈说，这件粉褂你穿了一准好看。我说我不行，苏慧穿了才好看。苏慧妈说，苏慧到学校画黑板报去了，你怎么没去啊？我说好学生才有资格办板报，我不是好学生。苏慧妈问，还有谁在学校办板报啊？就苏慧一个。苏慧妈一听没一点犹豫，伸腿就到床底下找鞋，她说她要到学校去看看。看苏慧妈要出门，我想起来来这儿的目的，赶紧问，您知道什么是使女吗？